沉默过，让自己忙碌可以当作借口，逃避想念你的种种软弱。我可以学会对你很冷漠，为何学不会将爱没收？面对你是对我最大的折磨，这些年始终没有对你说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1996年 Lemon Tree 专辑当中的《被动》，这首歌的作曲是伍佰，而且呢，伍佰也曾经为苏慧伦创作过另一首受欢迎的歌《黄色月亮》。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第二首歌是来自张国荣1984年的歌曲 Monica， 这首歌呢是一首国外歌曲的改编，张国荣的劲歌热舞呢使这首歌增色不少，也获得了当年的十大劲歌金曲以及十大中文金曲奖。在同一时期，内地的歌手田震也翻唱过这首歌，但论影响力的话，远远不及张国荣的《莫妮卡》。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，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。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缘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。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余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Thanks, Monica， 谁能？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伍佰的《再度重相逢》，这是他2003年《泪桥》专辑当中的歌。而接下来是李宇春的《梨花香》，这首歌呢是李湘的丈夫王岳伦执导的爱情喜剧电影《十全九美》的主题歌。《十全九美》2008年8月1日在中国公映，而这首《梨花香》呢是一首带有中国风的作品。 笑看时间逝如万千，白首同卷是难得见，人面桃花是谁在扮演？时挂金钱 李宇春的《梨花香》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谭咏麟1990年《难舍难分》专辑当中的 I Love This Memory， 我爱这段记忆。这首歌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薛中明的作品，薛中明为许多歌手都制作过专辑，也创作过歌曲。他所制作的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当中的主题歌《胡夏的那些年》获得了第23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。 你说分手不需要太多的理由，

情不愿流到巷子口，我没有哭也没有笑，因为这是梦，没有预兆没有理由，你真的有说过，如果有就让你自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翻唱五月天的《温柔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台湾原住民歌手胡德夫的歌。胡德夫呢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杨贤、李双泽等人推动了被认为是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。1973年他还举办了台湾史上的第一场个人演唱会，但是直到32年之后的2005年，胡德夫才推出了第一张个人演唱专辑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到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匆匆》。 初看春花红，转眼已成冬，匆匆匆匆，一年容易又到头，朝光逝去无影踪，人生本有尽，宇宙永无穷，匆匆匆匆，匆匆为何人生凉，要学我们老祖宗。人生啊，就像一条路，一会儿西一会儿东，匆匆匆匆，光阴莫放手，匆匆匆匆，我等到了尽头，望叹痴心成空。人生啊，就像一条路，一会儿西一会儿东，匆匆匆匆。人生啊，一会儿西一会儿东，匆匆匆匆，匆匆匆匆。 这是来自一位厚积薄发的歌手胡德夫的《匆匆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戴爱玲的一首歌。戴爱玲呢，也是一位铁肺歌手，她的音域呢非常的宽广，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，她并没有大红大紫。戴爱玲最红的歌曲之一呢，是和信对唱的《千年之恋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戴爱玲在2003年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《为爱做的傻事》当中的《对的人》。

走时候，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，相聚离开都有时候，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，等到风景都看透，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。 这是来自文章翻唱王菲的《红豆》，接下来是1998年梁咏琪的专辑《胆小鬼》当中的同名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是由新加坡的音乐人李思松来作曲，歌曲描绘了一幅在爱情沐浴当中，女生喜欢对方宠溺自己的甜蜜形象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你爱咖啡，低调的感觉，偏爱手机的音乐，怪得很灵媚。你很特别，每一个小细节，哎呀呀呀，如此的对味。我怕浪费，情绪的错觉。自己像刺猬，小心的防备。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，哎呀呀呀，离你远一些。喜欢看你紧紧皱眉，叫我胆小鬼。你的表情大多于朋友的暧昧，寂寞的称谓，甜蜜的折磨。心情 得好不好，看到你出现就安心了不少。也许经过一些时间，我们友情会更坚牢。 记得那年的夏天，分享的喜悦在我们眉间，汗水和泪水终于融成了钢和铁， 终于爬上了冷线的尖端，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。 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。你要记 世界不同的誓言，但希望我们能在迈向成功路上遇见。我们都站在正义那一边，我们一定会挺你到永远，只要你还在坚持追求梦想那个光点。 终于爬上了冷线，两边都可以让人跌下山来， 不要害怕错过再来，但一定要活得更精彩。 你要继续前进， 滔滔。